春意老算是领略到第十区蓝河对君莫笑那份无奈的心情是怎么形成的了。大神不愧是大神，很快就已经摸准了他们的软肋。这份清单列的不会让他们无法接受，却又会让他们很是难受。春意老叹了口气，视角转向了一边的三界六道。轮回会长的意思呢？ 没有问题，三界六道倒是干脆了。春意老这次只能是心中叹息了。三界六道当然干脆了，因为这对他们轮回来说也是有赚头的一笔买卖，着实不亏。但对于蓝溪阁来说呢，那等于是被人扎了车胎，但左右却又偏偏只有这一个人能帮他补胎，不补这破车就抛这儿了，不补怎么办？ 说不得只能眼睁睁地被讹这么一下了。既然轮回兄没问题，那就这样吧。春意老心中说不弃那是不可能的，不过语气倒还是显得颇为平静，视角又是转向君莫笑这边。 东西马上送过来，你看你这边。 哼，没关系，可以等等。叶修笑，之前还说手下留情都很难呢， 转眼又成可以等等了。春意老和三界六道也是无奈，各自翻了翻白眼，还能怎么着啊？等吧。叶修这次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了，要求先前再货，没办法，如今已经不是当初。他在这些大公会身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搞敲诈，就是泥人也被他逼得要突破小宇宙第七感了。 他毫不怀疑以各大公会对他的积怨会对他另眼相看，而不是以诚相待。 老魏啊，坚持啊！叶修给魏琛去了个消息以示鼓励。 你那边怎么样啊？ 沼泽猎手雷普掉落的身府之灰，我帮你直接要到了。 就这么点儿？身府之灰就我这杀了，也基本是会报道的呀。此外还会有点其他什么的，只要这么一样也太亏了吧？ 当然不可能了。 还有要其他的，那都是我要的。靠！你有没有人性啊？我这累死累活的，你一个身府之灰就把我打发了，你赶紧再给我多要点，不然我立刻杀了 boss 给你看。好吧，我试试。 叶修说着，也是又转向了这边两位会长。 两位，目前情况有变。怎么 ？boss 出什么问题了？两人都是一惊。是这样的。 我呢是觉得我提出的这个价码对你我双方的取舍都算是很公道的一次交易，但是我这边呢有个同伴特别不是东西，特别的没下线，看到两位都是特别的着急，他就大敲黑心竹杠，我都替他觉得惭愧。不过没办法 ，boss 是在他手里呢，我也只好把他发来的这份清单再转给两位看看了。 叶修说着，又是把一份清单发过。 这春意老和三界六道耐着性子听叶修说完了前面那段，心里早就认定这家伙绝对是在胡扯，脸早都黑了。但是事关重大，一时都没有立刻发作。收了消息一看，两人都是震惊：“ 开什么玩笑！” 两位行事都算比较干脆的会长直接异口同声了：“ 严重同意。” 叶修立刻跟着附和，这让两人彻底没脾气了，因为现在他们所要面对的不是眼前这位，而是没下线的某人。至于这个某人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两人心中都是一个超大的问号。正待发话，却是听到君莫笑这边抢先了一步：“ 两位的答复我已经通知了那个没下线的，没下线的问那怎样才算不是开玩笑？” 之前谈好的， 春意老说：“两位，请你们假想你们是遇到了一个人神共愤的卑鄙无耻之徒，拿出你们的极限去填满他的下限吧。如果这样依然不能让这混账满意，看来今天原本可以双赢的合作，只好毁在一个无下限的家伙手里了。” 好吧。 沉默了良久，也不是二人是不是又私下商量了一番。 春意老终于是开口说话， 跟着一边回复了一份清单，一边开口说道： 这是我们的极限，请你转告你的这位朋友，他的无耻是我们平生仅见。 这话我觉得还是等咱们的合作成了再转比较合适。 两人没了言语，他俩私下早把叶修骂了百遍了，都觉得这根本就是这家伙在一人分饰两角。可是现在这么一看，难不成这货的背后还真有一个更没下限的？这神之领域来个君莫笑就够大家受了，现在又多出一个更没人性的，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两位会长都是深深的有了一种前途未卜的感觉。这边君莫笑却正好回话： 哎，恭喜两位啊，这次合作在我们双方的努力下终于达成了。 俩会长泪流满面，这还双方努力了？你们努力了个屁呀，努力搞敲诈勒索我们吗？被这样狠敲了一笔，两位会长连平时和竞争对手打交道时最擅长的虚伪技能都懒得释放了，只是冰冷冷的道： 既然这样了，总可以先把 boss 交给我们了吧，这又折腾了一番，可又耽误了不少时间。 不好意思啊两位啊，我个人是绝对相信诸位工会的诚信的，但问题是你们想啊，像那样一个卑鄙没下限的人，不见兔子他能撒 boss 吗？ 这样拖久了出点什么状况谁负责啊？ 三道六界说道： 出了状况损失是双方共同承担的，说起来我们损失还更大一些，我们可是丢了那么一清单的东西啊，而两位呢不过就是一个65级的沼泽猎手雷普而已，没理由比我们还痛心吧。 俩会长真是死的心都有了，这家伙居然能说出这种话，圈中大神的级数果然远在他们这些网游大手之上啊，真要能照你说的这种方式对比的话，我们凭什么出这么丰厚的一张清单换这一个破 boss 啊？这摆明了是在装糊涂嘛。虽吐血，但两人也是着实没辙，只好焦急地等着。但这等是等什么？还是等他们自己的人快点把清单上要的材料送过来？结果这要慢了出状况了，貌似还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春一老现在是懂了，真懂了，他完全懂了为什么蓝河会对这君莫笑采取那样的妥协不抵抗政策。叶秋大神如果只以为这就是一个荣耀知识丰富技术精湛的职业选手，那就错了，大错特错。春一老此时只想东西赶紧送来，赶紧把这事儿给了结了，和这人他也是超级不想再打交道了，双方最好是永远没有交点。只是这可能吗？上次在荒野小镇挑起争端，这次在毒牙沼泽偷走 boss， 这人显然就是要和他们俱乐部工会干仗的，躲哪里躲得了啊？就算他自己想躲，人这也是要建立战队建立俱乐部工会的人，他春意老想躲上面也不可能答应啊。上面说起话来就轻松了：那个谁啊，最近叶秋那个家伙在网游里很嚣张吗？去灭一灭他的气焰。春意老一想到这种可能他就反胃，他就恶心，他就想吐。 会长，东西到了。 终于有如天籁之音一般，春一老听到了这样一声，回转视角一看，自家工会的人已经把东西送到了，轮回的人也没有慢多少，此时就在他们兰西阁身后20来个身位的地方也正在狂奔而来。 东西已经送来了。 春一老拿过送来的材料后转向君莫笑说道： 哦。 这边应了一声，立刻填了一个交易请求过来。春一老忍住怒气把交易请求给关了。 是不是也该带我们去 boss 处了？ 去啊， 东西拿来就去。 一手钱，一手货。 这不好吧？我们那个货，你们要黑吃黑的话，太方便了点也。 那我们怎么就能相信你拿了材料不会闪人啊？ 你问蓝河，我什么时候不守信用过？ 蓝河可是春一老他们能联系到叶修这边君莫笑的中间人。叶修在神之领域这边把君莫笑的好友开关是完全给关闭了，春一老和三界六道也是无法联系得到。事情紧急，春一老想到的也是最快的手段，立刻就是联系蓝河，问他有没有办法。蓝河这边真有办法，他和叶修打交道久了，还在星星公会里卧底当管事儿的，倒是知道怎么能联系过来。最后蓝河是在第十区里韩烟柔啊、包子入侵啊，还有陈果的小号竹烟侠挨个联系了一遍。这叶修直接通过陈果的电脑就收到了消息，随即在神之领域这边和春一老、三界六道加上了好友。而后一碰面，这春一老和三界六道倒是想藏着掖着，但叶修多老道啊，根本不用太多的情报，就看他们的来意，一结合具体情况，三两下就摸清楚真实的来龙去脉。这敲竹杠的技能一释放，俩会长就知人已经完全看清他们的底牌了。如此一场交易，他们自然是根本占据不到主动，只能先割肉再放血，此时连验验货的要求都无法满足。 交易吧。 两人按下又是稍沟通，终于是做出了决定。